历史的尘埃，万爱临北京，我留下许多情，不敢在午夜问路，怕走到了百花深处。九高歌的男儿是北方的狼族， 说北方的狼族会在寒风起，站在城门外，穿着不朽的铁衣，呼唤着 在火把。

其实我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多次难以安慰，爱人的心应该没有罪，为何在夜里却一再流泪，一天抱着寂寞入睡，生活过得没有滋味。别问我是谁，请与我相恋，我的真心没人能够体会，像我这样的人不多，为何还要让我难过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
是无情结局，风就是风，梦就是梦，风总是吹疼了无痕的伤口，梦总是给人那得不到的温柔。如果爱的伤痛能给黑暗心放开一扇窗门，就让我带着遗忘的泪水飞速去潇洒的流浪。如果爱的伤痛无法改变我对你的痴狂，等待着你回心转意，让我再次爱你，就像从前你爱我一样。雨就是雨，你就是你，雨滴回不到天上变成云，你给我美丽开始无情结局，风就是风，恨的伤口，梦总是给人那得不到的温柔。如果爱的伤痛能给黑暗先放开一扇窗，就让我带着遗忘的泪水飞速去潇洒的流浪。如果爱的伤痛无法改变我对你的痴狂，等待着你回心转意，让我再次爱你，就像从前你爱我一样。就像从前你爱我一样， 做什么也好，别为着得到。

赶快把手边工作告一个段落，去吃午餐吧。大家好，我是陶喆。 管家帮高端保洁收小时零元。 管家帮。